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好，晶晶好 ，Hello， 新年好 啊！对，正好想跟傅老师说呢。您看，转眼就已经新年了。上一次上节目呢，还是12月中旬的时候，现在已经新年了啊！新年我们第一面看到了傅老师啊，还是那熟悉的面孔啊，还是那云淡风轻的模样。也许他的内心呢，正隐藏着斗志和激情啊，不过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罢了。同学们，欢迎登录到一直播，搜索英语 PK 台的官方直播号来观看两个老师的视频直播。Long time no see， 傅老师，有什么新年的祝福和愿望要送给我们的同学们的？ 还真的是哈，这个转眼啊，一年就过去了。哎，新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里呢，首先要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同时呢，哎，在你每天开心的生活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每天不断学习、不断努力，遇见最好的自个儿。 哎，不愧是名师啊，不愧是考研名师啊，给同学们的祝福那都是一套套的。哎，傅老师上这个考研已经忙得告一个段落了吧？ 对，这个咱们2021年啊，圣诞节那一天正好呢是我们的考研的初试啊，就是大家要考英语一、英语二啊、政治啊，还有自己的专业课啊等等。但是不要放松，为啥呀？因为我们的考研虽然说初试结束了，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哎，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到复试了。复试当中也是有英语的，特别是那个英语的自我介绍啊。所以大家平时也要多听我们的节目，听力啊、口语啊、词汇啊多学一学，在这个复试的考场上也要惊艳四方。 哎，我们的傅老师真是为我们英语 PK 台增光添彩啊。 谢谢， 哎呀，这一番好口才，真是非常的感谢哈、啊！我们傅老师这么能说，这么能讲，那今天我们的词根词缀课堂必然不会枯燥乏味。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四个词根，四个好好来学习。首先，我们就从自我自个儿开始。新的一年啊，最要对得起的人就是你自己了，是不是？自己不努力，自己徒伤悲啊！自己要努力，那自己向天飞。好， 对，没错， 这是新的一年啊，大家一切都要从自己开始，要从自我的主观能动性开始。这新的一年啊，就别有人老在后边督促你了、赶着你了、吼着你了，是不是？ 没错， 自己就得懂事儿了，得自觉了。 在去年的时候呢，我老听那词儿哈，挺火的，叫啥？叫内卷。 内卷 是吧？其实我觉得啊，什么内不内卷不卷的呀，是您自个儿在那儿卷。所以朋友们，只要我们自己不自卷，咱们就不会内卷啊。 你要不自觉，你就被内卷；你要自觉，你就卷别人。 那可不 是不是 吗、 那咱还得做那卷别人的人，是不是啊？卷死他们！ 卷死他们！对，好， 好， 来， 咱们新的一年就从这个自己、自我啊、自动的这个单词学起，叫 AUTO。AUTO、这个词根并不陌生，其实哪儿哪儿都可见。来，傅老师。它叫什么意思？ 长。就像刚才金老师说的，这个 AUTO 啊，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词根啊，我们在很多文学当中啊，政界题材的这个作品当中啊，我们都能见到这个词根 AUTO。 它首先表示的意思啊，就是自己啊，自己，同时呢，人是自己，是吧？那你想这机器呢，对不对？它就是自动啊，自动，所以 AUTO 就往自个儿那儿想就成了。 它读音呢是 auto 这个词儿，哎呀，听得挺多的了啊。我们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autobiography， 这个我们在词根1.0里学过这个词了，全当是复习。autobiography 分解一下 ，auto 是自己自动 ，bio 是什么？ 哎 ，bio 呢也是咱学过的一个词根，表示的是生命的意思啊。后面的 graph 是一个词根，表示写东西的写，很好。最后呢有一个名词的后缀字母 y， 所以说 autobiography 从字面还来看，就是自个儿把自个儿的生命当中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儿全都给它写下来，那么凝练成了这么一本书。您看看，这不就是自传吗？对吧？ 嗯，对，这不是傅老师去年在做的一件事儿吗？把自己的生命记录下来。今年有没有翻翻看呢？自传是不是完成了15%了？ 哦，朋友们，那叫写日记啊！我现在还没到写自传的时候。 哎，所谓的自传呢，不就是那些经年累月的日记累积成的吗？不然你在写你的前半生的时候，你哪来素材呀？日记就是每天的所思所想的一种记录，就是你的素材啊。 嗯，我身边一个好朋友哈，我有一次去他家，他家呢是一个简约风。啊，就是里面啥都没有，空空荡荡的。但是你又并不觉得空空荡荡，因为你进去没电视啊，没电脑，啥都没有。这一墙啊，朋友们全是书，从房顶一直到这个墙角，就是那种通天式的那样的一种大书架子啊。那么其中有一个层啊，有一层，他就说这一层是我最喜欢的。哎呀妈呀，放眼望去，全部是世界名人的自传。就是说他有收集自传，我说你看吗？他说我看。他说你一定要先去看别人怎么活，最后才能知道自己活得好不好，自己活得有没有意义和价值啊。所以这个词儿，同学们要记好，现在开始每天也要开始写，等最后的时候，那就成为您自个儿的autobiography 了。 嗯，您的这位朋友不幸的被卷进去了啊，他已经被卷进去了， 哎， 他被那个名人自传给卷进去了。 啊， 好，那你怎么能跟人家比呢？那你这么一比，那你这生活没法过了哈。 没法过，过 了。好，啊，把自己的生命给写下来 ，autobiography 就是自传啊，这是一个名词，不用组什么句子了，大家记得这个词就好 ，autobiography。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单词。哎，它是一个 auto 加上 crat， 读音呢是 autocrat， autocrat。 对，重音呢在前啊，大家不要以为哟，这是 auto， 我就 autocrat 了啊，它往前去读，对吧？好，叫做 autocrat。那这个词的意思呢，叫独裁者。为什么？因为 AUTO 表示自个儿，对吧？ 嗯， 朋友们看后面呢 ，CRAT， 我们讲过无数次了。它是一个词根，表示统治。像上上节课我们和大家讲的一个词叫做民主，金天老师还记得吗 ？Democrat。 对，没错。还有名词叫做 democracy， 对吧？哎，人民掌管自己的命运。你看，民主嘛，所以这个词 autocrat 怎么着啊？哎，就听我自个儿的了啊！你们所有的人全都由我自个儿一个人来统治啊！大家看多可怕呀，独裁者。 独裁者，专制统治者，专制君主，专横的人，独断专行的人。 嗯， 同学们说独裁者，哎，那个离我们太遥远了。看我的身边，我们公司里，哎，我们那经理，那就是一独断专行的人，什么事儿都是他自个儿说了算。他不仅自个儿说了算，他还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我们身上。可以说就是一个特别独断专行，特别怎么说，哎，大家都懂得 蛮横无理，专横的人，是不是？ 对，就这样的领导，我们怎么说，叫做 an autocratic manager。 嗯， autocratic 就变成了一个形容词了，对吧？ 对。 那朋友们，最近啊，我在读一本名著，哎呀，读的我都上头啊！哪本呢？大家应该都读过，都听过《红楼梦》，是吧？啊，哎呀，我最近在读《红楼梦》，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独断专行的人，一女的，大家猜猜她是谁呀？ 哎，大家猜猜她是谁？ 啊，一会儿我们可以课后来分析分析这个《红楼梦》啊。咱们留一个问题，比如说您最想成为《红楼梦》里面的哪一个角色，是吧？ 嗯嗯，大家就课堂一心二用，思考思考啊。一会儿话剧里的时候来互动一下，不仅是指独裁者、专制君王，还可以指那些生活中专横的人、独断专行的人，主要是一种形式的作风，一种态度，就是什么自个儿做决定。做了决定以后呢，布置下去，或者是呢，别人必须得执行。别人说什么建议呢，那他也不会听的，哎，听不进去，不听，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说的是对的，自己想的是对的，独断专行。 独断专行是，所以咱们总说啊，这个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啊。你看，在管理上，你一个人老在那儿说啊，那么的专横，大家不喜欢，其实对自个的成长也没有帮助啊。所以啊，大家以后在工作生活当中多听听别人的，是吧？多换位思考一下。你看英那个词呢，叫做 think out of the box， 哎，那就是换位思考。您只有换位思考了，您的眼光、您的视野才能更加客观、更加的开阔。 哎，当然了，咱们的听众当中呢，也有不少是管理者啊。但是有一说一，像这种果断的做决策，那绝对是管理者的一个重要的素质。管理者最忌讳什么？没主意、优柔寡断，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呢，还宁愿独断专行，也不要那种优柔寡断的领导，是不是？ 那可不嘛， 哎， 啊，哈姆雷特是干不了大事儿的。是吧？啊，打引号的啊 ，quoted 啊， 好好，这就是说到跟生活中的联系哈。这个词 autocrat 独裁者，继续往下看，接下来这个词呢，亲笔签名儿，我们看英文怎么说 autograph。哎，跟那第一个词儿是不是挺像的？除了没有那个 bio， autograph 有了 bio 了，那是把自个儿的生命给写下来，对吧？这个呢不用写自个儿生命了啊，您就自个儿写写字儿就行了。大家知道自个儿写什么字儿写的是最拿手的，绝对不会错的，永远忘不了的， 绝对是自个儿的名字， 可不嘛。所以说 autograph， 哎，就是咱们说的亲笔签名。不过这个词很好玩，它既有名词，就是您自个儿亲手签的那个啊，比如最近朋友们，我就干了一件事情， 哎， 我买了一个很有文艺色彩的小本本啊。那么在新的这个2022年啊，只要谁到我家做客了，或者说这一年我刚刚见到了谁，我就和他啊有一段愉快的这个交流之后啊，我想希望他能够在这个小本本上给我写一句话。啊，我就希望这一个本本最后就成为我2022年这一年我所经历的接触的所有的朋友留下的一个印记。 您不如在家门口啊设一白板或者黑板，每一个到你家来做客的人呢都在上面了写一句，写个自己的签名，或者是给您留一句名言。 可以。 最好呢那门口啊再铺个红毯。哎，再架一个这个再架一个那个什么，架一个手机跟那儿拍照，这样的话，你不就承办了一活动了吗？家里是不是？这不办红毯了吗？这不就来往宾客络绎不绝，挺好。然后自个儿还跟在门口采访几句，最好了。 嗯，太好了，晶晶你也逃不了啊！下回咱俩见面了，我得拿着小本本，赶快给我写一写啊，然后留下你的这个亲笔大名，就叫做 autograph。 对，冯老师拿着那小宝贝说：“哎，晶晶 ，Can I may I have your autograph？”、 这 个时候啊，我就非常荣幸的给他签下了我的名。看看 ，May I have your autograph？ 同学们，以后看到你心中喜欢的明星的时候，无论中外啊，或者是你心中认可的名人的时候，你就可以说这句话 ：“May I have your autograph？” 您能给我签个名儿吗？ 真好。以前呢咱们总是说，哎，您叫啥呀，啊，咱们说 May I have your name， 对吧？能告诉您的号码吗？May I have your telephone number。 哎，今儿我把它扩展一下，不是那个想知道那个名字了，是你给我写一个名字，给我签上你的大名，就叫做 Could I have your autograph， 就换个词儿而已。 嗯，再说咱普通人把自己的名字练签的再好也没有什么用啊。首先重要的不是， 以防万一，朋友们， 重要的不是那花时间练自己的签名，好吧？这成名了以后才有时间去练那签名了。你看现在八字都没一撇了，你练那签名干嘛呢？啊， 也是， 还不如花点时间背俩单词儿，背一下 autograph 这词儿，以后自己还能用得上，好不好 ？autograph 啊，尤其是出国追星的时候更要 autograph 啊。May I have your autograph？ 要说的很流利哦。好，继续往下看了啊。这个自动的含义来了，叫 automate， 后面加上了 mate。 对，那好多朋友们呢都以为 MAT 啊是个单词儿，它毯子地毯是吧， 嗯， 说那是词儿啊。作为词根的时候，这个 MAT 它有一个含义叫做操作啊，比如放一计算机您在那儿操作啊，放一机器您在那儿用一用操作一下。所以说 automate， 你看字面含义来看就是自个儿能操作自己，你看这机器神了啊，不用人在那给操作，他自个儿他就能动起来，他就能加工这个贴那个干那个，所以就是我们说的自动化，自动化就是自己操作自己，自己来操作制作啊。你看看我们现在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是吧，好多以前啊离不开人呢，这些工作现在全都自动化了。你像我头两天啊，因为我不是要出版本书嘛，我就去我那个印刷厂啊就去看那个，我的妈呀朋友们，就连那个书里面不是书吗， 嗯， 外面不是书皮吗，书皮外面不是塑料皮吗，对吧，就那个封装啊压装啊那些东西，以前那个工厂那个师傅说我们都得一本本给你折给你弄，现在全部用了啪就一秒钟的机器速速速的好几千本就完了。所以我们说这种感觉就叫做 automate， 是什么什么自动化。 对，它是一个使自动化，就是说它在使用的时候呢，用 automate something。我们来听一下例句吧，啊，像傅老师说的那种，整个生产过程已自动化，已经自动化。我们说 the entire manufacturing process， 整个生产过程 has been automated， 已经自动化了。啊，简单， 这个句子当中亮点蛮多的啊。我们说那个整体一定要用 entire， 因为它不是数量，所以你不要用 all， 你要用 entire 啊，它是各个部分的整体。这个词是考研完形填空当中的一个重点。 嗯， 后面的这个 manufacturing process 就是生产过程，所以他说 the entire manufacturing process has been automated。嚯，这过程全都自动化了啊！还有大家看底那个句子，他说 the factory is now fully automated， 整个工厂啊都自动化了。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养小猪啊，这个小猪，那以前你可不知道，那猪什么时候喂饲料，什么时候给那个小猪做清理，对吧，都是人工的啊。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了数据的不准确呀，时间的不精准呀。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个人我考察了能够养5000头猪，就这一个人他用一个机器就全部操作了。所以现在的养猪场全部都是 fully automated， 全部自动化，可老先进了啊。 我就知道今天呢肯定得说到养猪的事儿。那于是呢我今天也读到了关于养猪的新闻关于养猪的消息，是不怎么乐观的。 有吗？ 是感觉是不怎么乐观的。对，前景不怎么乐观啊。嗯，怎么就离不开这养猪的事儿了呢啊，这个看来小猪是咱们节目的吉祥物啊，一吉祥物。好啊，记得哦，工厂已经全自动化了，叫 fully automated。 好，说了 automated， 我们来再来加一下automatic， 来 automatic， 不就是刚才的一形容词儿形式吗？是不是？那它的意思，我觉得是不是大家也能猜出来？机器啊、装置啊等等，已经什么自动的了。 对，你看啊，最近我就觉得特棒，咱北京不是马上冬奥会了吗？是吧？哎，从北京到啊，这个各个举办的冬奥会的这些地方啊，都修了高铁。这些高铁大家知道吗？这里面好多都是全自动的，对吧？咱那高铁现在非常先进的啊，你比如说高铁里面有那个自动门，对吧？哎，然后呢，有些高铁大家知道啊，如果路程比较短的话，已经可以实现了全自动的无人 驾驶， 嗯， 其实都能用到 automatic 这个单词。 嗯，好，哎，傅老师那儿突然变得有点白哈，可以手动出一下屏幕。 哦， 在还没有自动化的， 远处看感觉像一只小猪啊。 哎，真的是白白嫩嫩的哈。 啊，好的好的。 啊，在还没有实现自动化的情况下，先手动出一下屏幕。好，自动来，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自动的东西，比如说商场里的自动门 automatic doors。全自动无人驾驶的列车 ，a fully automatic， 又来了 ，a fully automatic driverless train， 连司机都没有了。 对，在我们的4-6级的长篇阅读里面是考过的，无人驾驶的列车就叫做 driverless，后面接上 train 就可以了。 啊 ，less 是没有 driverless， 没有驾驶员的车了，自动的步枪 ，an automatic rifle。这些咱也没玩过啊，也不知道啊。好，来看它的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由自动引申开来的，叫做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有点像你自动就脱口而出了，自动就做什么事儿了一样。比如说，你早上起来以后，你自动的走到了卫生间，然后拿起了牙刷，是吧？这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人现在在凝神听课的时候，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呼吸，但是我们早就忘记了自己在呼吸这件事儿啊。所以呼吸呢就像是一种无意识的功能，英文中我们可以说 breathing is an automatic function of the body。 没错， breathing 啊，呼吸是什么事情呢？Is an automatic function of the body， 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不由自主的、不加思索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啊。还有呢，我头两天去了一个朋友家，他呢刚刚生小孩啊，然后呢我呢就坐在我们这个朋友旁边呢，结果他老公就进来了，他老公进来看了他一眼，他马上就我的这个女性朋友马上转过来，这手这么一把，大家知道吗？孩子差点就掉地下。就是说她跟她老公默契的，她老公还没有来得及说那句话，说哎呦咱家孩子要掉地下了，只是那个眼神，然后我这个女性朋友就马上知道了，就知道哦可能孩子要掉地，然后她也不加思索就这么一甩手，孩子哎就救了。就是一个小小的细节能感觉到，天哪，这才叫真正的狗粮啊，同志们，对吧？啊， 那个 是吧， 那个角度很清奇啊，啊这个角度很清奇。 对，就是那种默契，那种不需要语言，但是我就能体会到你想干什么，以及对孩子的那种潜意识的保护。所以最后他说， 这些是父母的本能，母亲的本能，这个才是重点。这狗粮不是这个事件的重点啊！咱说的这个不是自动无意识吗？下意识的反应吗？这是作为母亲的母性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您这个反转也是很清奇了， 很好，是吧？所以他说：“哎呀，我那个反应是不由自主的，就叫做 my reaction was automatic。”啊，不是那种，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你对别人的反馈的话，你是要编一下的，要演一下的，对吧？其实挺累的，是吧？但是有的时候，像金老总说，是什么母爱啊，就这种，他不需要演的，他是一种 为母则刚。 没错，为母则刚，真是这样子的。所以那种 automatic 用在这儿是可以的。 但我相信傅老师这个反应呢，也是他的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啊，也是他的这个下意识的反应。 狗粮是吧？ 他的这个下意识的关于狗粮的这种反应呢，也充分说明傅老师近段时间失忆了啊，哎，欠缺什么营养了？是他的反应就看出他最近欠缺什么了，是不是？内心的失落在哪里了？他的本能就这样展现出来了。 朋友们，下一个单词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哎，来看下一个啊，说就是傅老师的反应呢，是不由自主的。来，我们来看这个例句：傅妈's reaction was automatic。 嗯， 啊，他对于狗粮的这个反应呢，他完全是不由自主的， 不由自主， 不由自主， 想哪儿说哪儿 啊。对，你看，这就是所以说呀， 真没法弄， 真没法弄啊，就这么的赤果果的表达出来啊。好。说真的，就这个词 automatic 竟然还有一层意思，叫做必然的、当然的。哎，我们来看怎么来使用。说这种违法行为当然要罚款了。A fine for this offense is automatic。 嗯， 什么意思？ 这个里面的 fine 啊，不是表示好的意思，它是一个名词，就是咱说的罚款。 对， 那这个罚款呢，相对来讲不是那种大额的惩罚啊，只是一个比如说这个来交点钱吧，对吧？啊，就这种罚款就叫做 a fine。那后面的 offense 它表示的是一种冒犯，当然了，它在做名词的时候还有一个含义，就叫做违法行为。朋友们记住了吗？啊，就是以前我们背的时候，这个词 offense 仅仅表示的是冒犯、得罪谁，但是它在法律术语当中，它的这个含义叫做违法行为，叫违法行为。朋友们明白了吧？啊，所以这个句子。A fine for this offense 怎么样呢？ It's automatic， 是自动的，言外之意啊，不需要别的了，一定会发生，一定要罚款，就叫做 automatic。 同学们耐心的听了一分钟，心里想早知道啦，都懂。 大家太厉害了，太棒了， 明白、 啊、 就想知道为什么他 automatic 还得用这种自动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理所当然的，是吧？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你只要一犯，你只要犯法，你只要违规，那必然要罚款，你就得接受惩罚。 嗯， 这就是一种规定，也说也是一种规律，你逃不脱的。 没错， 做了坏事一定得接受处罚，就这样， 不需要解释。 对， 只要犯件事儿就得怎么地。 对 吧， 就这意思。所以用 automatic 来表达，我觉得这个含义呢还挺新颖的。我们例词中呢给大家的是它的副词形式是 automatically， 我们来看一下 automatically 可以怎么来使用啊。说 我不假思索地向左转弯了， I turned leftAutomatically, without thinking， 哎，这句话就很经典的点出了这个 automatically 的意思，就是说想都没想，都来不及反应，潜意识就让你怎么怎么做了。 对，那我有一个问题哈，朋友们，就是这个句子当中的 automatically 这个词儿，它到底是修饰谁呢？是修饰前面的 left， 还是修饰后面的 thinking 呢？ 哎，这是个好问题。哎，这是个好问题。 那请大家要记住，在英语当中，实际上呢，副词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呢，就是以 ly 结尾的，就像你看到的 automatically。那第二种形式呢，是由一个介词加上一个动名词或动，就是这种 doing 形式的。所以在这个句子当中，其实是有两套平行的副词，分别是 automatically 以及 without thinking。因此这两个副词的作用，它们全都修饰前面的 left， 也就是说你是怎么转的呢？一个是不加思索的，怎么样不加思索，连想都不想的，所以你看是个平行的关系了。 这转弯这个动作其实是被后面的整个的 两个副词作用都是对 啊。哎，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某个什么考点，我觉得傅老师不会白讲 的。没错，这个在我们的考研完形当中，还有在咱们的四六级的实务选时里面，就这两个地方特别喜欢出题，尤其是那个 automatically 这个副词的地方，你只要能看到后面是 without thinking， 它前面一定是平行结构，所以一定这儿也填的是副词，必考。朋友们 要你们好好听傅老师的课呢啊！这么几年来这些考点知识点全都给你化整为零到平时的课堂里了，你们要是用心听会听的话，那早就考研过了。 朋友们，你们快看晶晶老师现在多激动啊，好像明天就要自己参加考试一样、 就是反正就是说我们已经听到很多宝了已经啊，咱已经就是说你学习你得会学，你的耳朵你得长在那个得长在老师的那个要点上。 没错， 要会听， 得会听。 那怎么就我就听出来了呢？我就觉得傅老师讲的不会白讲，肯定是个考点。 大家都明白，咱往下讲吧。 啊，行，也行啊，行哈，省点时间，省点时间。哎呀，就说说下一个吧。啊，下一个词，哎，这个词儿没学过。auto 后面加上 maton。 对，咱们先来看啊，这个里面 auto 然后 maton， 好多同学呢会以为这个是一个就是 automation。那么这有两个拼写形式，一个呢既可以拼写成 automaton， 当然了也可以改写成 ton， 它们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来自于不同的后缀而已。 那么如果是 TION 呢，就叫做 automation， 就是我们说的自动化，大家明白了吧？ 嗯， 好。那如果我们用这个词呢，就叫做 automaton。automaton， 对， 那么它也是 在 ta 上面 automaton， 没错。那么它呢也可以翻译成自动化，同时呢还可以翻译成自动化当中的一个领域，就是咱们说的机器人领域，机器人就叫做 automaton。 咱以前学的机器人不是 robot 吗？我看字典上，我看字典上它真的写的是同义词，哎， automaton 跟 robot 还真是同义词， 是同义词。对，只不过呢朋友们， robot 啊，它就肯定是机器人，就是你看的那个机器人，对吧？好，但是如果是 automaton 的话，它首先里面有机器人，但是它代表的是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产业，机器人的领域，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 robot 就是确实是一个机器人的样子，懂了吧？但是 automaton 它不见得一定是有脑袋有什么，它是一种自动化的这么一个产物， 自动 这个地方才了解什么 自动机器，就一个机器未必见得是人。比如说要打败这部1770年的自动国际象棋机，似乎不可能， 似乎不太可能。 It was nearly impossible to beat this chess-playing automaton of 1770. 对， 1770年的都打不过呢。啊， 这个里面呢，chess-playing automaton， 你看，它不见得一定是一个跟人、跟机器人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 吧？ 对对 对，在那儿跟你下棋，它是一个自动化的东西。所以大家要一定要明白 ，robot。它是人形的一个机器人，但是 automaton 它是机器人以及自动机，它归属于 automation 当中，明白了？ 明白了，这个知识我们 get 到了。好，最后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汽车，汽车除了 car 之外，机动车，汽车，机动车叫做 automobile， 对，后面加上的是 mobile 的那个词根啊 ，mobile， 对 ，auto 表示自个儿啊。这个 mobile 啊，它首先可以表示移动的，为啥？因为 mob 咱以前讲过，就是移动的意思。所以你想想，那个汽车是吧？哎，你远处看的话，好像自个儿在那开呢。所以说 automobile 就是汽车的意思了。当然了，这个 automobile 啊，你说老师，我们还学过 car 对吧 ？car 专指这个小汽车，而这个 automobile。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类别，它里面可能包括卡车、小轿车，是吧？什么车都包括，只要是自个儿能开动起来的，都可以叫做 automobile。所以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类别，叫汽车。 车啊，比如说我们一才开始学汽车的时候，就说到了美国的这个国家，说美国这个国家呢，因为有了汽车，美国人啊，很快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行动自由。Thanks to the automobile, Americans soon had a freedom of movement previously unknown. 是的，这个里面的 previously unknown 是一个后续定语，修饰前面的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就是这样的一种出行的自由啊，是以前前所未见的。然后你看前面 thanks to the automobile， 多亏了那个汽车了，所以你就不要想象可能只是一个小汽车，是所有汽车的。一个总称叫做 automobile， 机动车。你想想，它得用什么发动机的？得用引擎的来带动的。automobile 这里有个小亮点哈、，mob 表示移动。mob 表示移动， 也是个词根。 英文中说那个人山人海叫做 mob scene。mob scene，大家想想是什么样的一种景象呢？移来移去，一堆人哗啦啦移到这里，一堆人哗啦啦移到那儿。mob scene， 这个 mob 就是移动的含义啊。 所以感觉很壮观啊。 跟那个鱼群似的啊，海里的鱼群似的，哇，乌拉拉的一片移过去。好，这就是所有为大家介绍的 auto 的一系列的单词，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说了自个儿，咱们来说说鸟这个单词啊。AVI， 注意哦，竟然是 AVI 表示 bird 的含义。 对， AVI 呢首先可以表示飞翔啊。那你想在以前人们的认知里面，什么才会飞呢？但是人不会飞，大家只能看到的是天空中翱翔的小鸟，所以 这个 AVI， 哎，就从飞翔逐渐的具体化，就变成了小鸟了。 哦，原来是来自于飞翔。那看来这个词肯定有关于跟什么飞机啊、飞行啊、航空啊，肯定有它这个词根在里边，对不对？ 没错。 好，先来说跟鸟相关的吧。Avian 加上一个形容词的后缀，是不是 Avian？ 对 ，AVI 呢是鸟的意思啊 ，AN 呢是形容词后缀，所以这个单词 Avian 哎就是表示鸟或者是鸟类的、鸟纲的都叫做 Avian。 Aviary 呢？AVI 加上那个 ARY 也是一个这个 ARY 是名词后缀的啊。 咱们先来看一下刚才的那个 Avian 那个词啊，就是鸟类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以前有一个叫禽流感，对吧？哎，现在在的是吧，我们知道那个流感叫做什么，叫做 flu， 对 flu， 当然它的一个专有名词叫对 ，influenza， 对吧？那现在在这看到的这个新闻当中呢，简写了，就叫做 bird flu， 对吧？但如果你是医学专业的朋友们，你就发现，哎呀妈呀，原来禽流感的真正的英文就叫做 AI 啊，不是那个人工智能的 AI 啊，就叫做 avian influenza， 所以他会把那个 bird 把它还原成最原始的那个什么 avian。就是鸟类的、禽类的这个感冒，所以就叫做禽流感啊。 这个词我记得我们在词根1.0的时候也讲过 ，avian flu 啊 ，avian flu 就是禽流感，禽流感啊，来自于是 avian。虽然现在有的叫法是 bird flu， 但是还是 avian flu 呢更标准。 对，就更学术， 更 学 术 啊。 对， 好。那回头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词，就跟咱们今天晚上所说的这个 aviary， 对吧？朋友们，你看这个里面的 avi 是鸟，后面的 ary 一定记住啊，它是一个名词后缀，它表示的是地点、地方。大家想想，您买一鸟，您把这鸟搁哪儿呢？您让这鸟在哪儿待着呢？朋友们， 这个幼儿园的同学都能回答出来啊，当然是搁鸟笼了，当然是搁在鸟舍了，对不对？ 哎 ，aviary， 鸟住的地方，鸟待的地方呢，就是 aviary， 鸟笼。 对，不过呢，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呀买了一个鸟、俩鸟，我们把它放在的是叫 cage， 对吧？那叫鸟笼子啊。但是这个 aviary， 您可别瞎弄啊，它很大。比如说，如果朋友没时间去北京动物园，有一个这个鸟馆，哎呦，我跟大家说，一进去以后，高高的、大大的，有喷泉，有树木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它模拟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就是那样的一种仿生态的那种鸟舍，才能叫做 aviary。所以您家那个，咱就 cage 就可以了啊。您到动物园那个才能叫做 aviary， 朋友们听懂点赞啊！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大鸟笼，大鸟笼， 哎、 住群鸟的地方啊，鸟舍、 哎， 尤其是动物园里边的。但是咱也学过了，对不对？咱也学过这词了，咱也知道了。 是。 一秒钟以前咱还不知道这个词呢，是不是啊？学会了啊！好，说了鸟啊，鸟类的鸟笼，这是它的本意之外呢，咱们来往上提升一下了，来和鸟一样飞翔的，那就是航空 aviation，aviator。你看 aviation， 整个 a t i o n 呢都是一个名词后缀，表示什么？ 就是鸟嘛。后面的 a t i o n 呢是一个名词后缀，所以这个 aviation， 你看字面还来看，就是跟鸟、跟飞行相关的这么一个事儿来研究研究。那你看看，咱研究什么呀？研究航空学，我们研究一下这个航空制造业啊，造飞机，对吧？等等，所以 aviation 有这么一种含义了。 民用航空 civil aviation， 军用航空呢 military aviation。 military aviation， 大家知道，咱们国家现在这个航空工业啊，发展的是贼厉害，迅猛发展。是吧？以前咱们只有小飞机，造不出大飞机， 大家知道吗？现在我们自个儿有了一个大飞机，叫做 C919， 是吧？啊，特别大，特别棒啊！那么我们说，这就是咱们航空业的发展。这个航空业怎么说呢？ 航空业 ，the aviation business industry， 是吧？啊啊！当然你要说那个航空 工业叫 industry，、 工业叫 industry， 对啊，航空业还叫做 aviation business， 嗯。 对，航空业和航空工业不一样，一个是 business， 一个是 industry， 对，一个产业啊，一个行业、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总体的一个词语 aviation， 既包含航空飞行的含义，也包含航空制造业的含义 aviation。 没错， 后面再来看一下 aviator 加上 tor 了，那肯定是表人了，是不是？ 对， 这是一种比较 old fashion 的说法 ，aviator。现在我们都说飞行员叫什么了、 pilot。 对、aviator 倒是挺字面含义的哈，就是飞在空中的人，是不是？飞行员和飞机驾驶员。 这是一个 dated 啊，是一个不用，其实可以说不用了哈、一个比较旧的说法了。啊，我们现在就要用 pilot 就可以了。不过 aviator 呢，大家也知道，就是飞行员，行了。 今天呢是我们词根2.0的第9期啊，不知不觉已经是第9期了2.0，所以咱们的 A 系列好像就讲完了，是不是？ 对，咱们用了这个几次课，我们把 A 的全部梳理完毕了，朋友们啊，2.0。A 的部分结束，26/1结束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2.0的词，确实也有些很多的难词。你记不记得好几课，尤其是那个第4-5节、4-5-6节课的时候，把我们难到真是怀疑人生了啊！ 是，没错，就是大家能觉得1.0和2.0有本质区别。我们1.0的时候呢，是从简单开始学，二字母一直到六字母，越学越难，对吧？开始大家觉得还挺简单的。但是我们2.0，大家会觉得每天的每一次节目当中哈，有难的，有简单的，对吧？而且很多词都比较难，都比较长啊、因为我们的学习顺序变了，我们现在是用字母的顺序，所以它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什么二字母的、三字母的、五字母的，有好各种各样的字母的形态啊、 总之啊，这些能够坚持学下来的同学，是不是觉得很有成就感？觉得生命没有白费，而且呢，一节不落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充充实实满满足足的这种感觉真好，没有脱离组织，感觉人生行驶在正轨上，这种感觉实在太好了。好，那 A 字母就到这里啊，咱们就继续开始 B 了啊。 B 来、第一个 ball， 同学们说知道啊，球的意思，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了、我们在说词根的时候自有它词根的含义，大家没想到吧 ？ball 的词根含义竟然是唱歌跳舞，是歌舞升平。 没错，其实呢 ，ball 这个词哈，就是最早的时候，它作为词根的时候，它就是表示的是舞会、舞池。那你说那咋又变成球了呢？啊，因为最早的时候那个舞池都是圆形的，都是个圆形的，所以大家。因为你想，你要是方方正正的话，大家到犄角的时候跳起来不方便，所以基本上一开始那个舞池都是个圆，哎，大家在哪儿跳都很舒服，哎，一会儿它都转回来了。那么，对，所以 ball 这个词啊，一定记住它最本质的含义其实是舞会舞池。那您说在舞会舞池里都干啥呀？ 啊，跳舞啊，开开心心的呀。 没错。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这个 ballroom 也是一种文化啊，舞池也是一种文化。就是说，咱们的生活中呢，可能咱们中国朋友的生活中，跟这个歌曲歌的联系比较紧密，跟舞的联系啊还不是很紧密。咱现在一说到舞，就是广场舞，是不是？哎，当然广场舞也是一种文化了，但是呢 ballroom 的的确确是一种文化。我之前啊曾经去印度的时候，就有幸在酒店里见到过印度的这个上层人民的啊这个 ballroom 文化。那个 ballroom 里边啊，各种各样的来宾们穿着艳丽的纱丽，化着浓艳的妆，个个都美如天仙。哎呦，那种舞池的那种文化真的是让人觉得啊。一片是吧？一片繁荣，一片升平， 金吉老师真的是啊，这个啊， 漠河舞厅是谁说的？Monica， 漠河舞 厅，那你还有这样一面啊？在舞厅里是不是也要在这儿做一个金点点，然后啊也要跳一跳，是吧？ 对，我相信傅老师内心中也很想去参加这种 ballroom 的文化吧？是不是？ 嗯 ，ballroom Bollywood， 哎，对。印度真的是一个哎，印度真的是一个非常啊、非常能歌善舞的能歌善舞的地方啊。ball 就是好 ball 说了，它是歌舞的含义之外，我们来看看啊 ，ballad、注意哦，是 b a l l a d， 它是表示什么含义呢？ 嗯，这个 ballad 啊，大家可以看 b a l l， 不是表示歌舞吗？后面的 a d 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名词后缀。它就表示的是做事情的一种状态或这种形式，所以大家要知道，在这个英国啊，最早的时候，它有文学的这个形态的时候，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小说，也不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诗歌，它其实是类似于一种歌谣一样的感觉，就有点像我们有些小时唱的一些儿歌、一些歌谣，朗朗上口，很好听。啊，所以那这样的一种文化、一种历史，不是在语言当中，也不是在文字当中，是在这种简短的、朗朗上口的这种小片段的这种类似于音乐的歌儿当中所记载下来的。那么人们就把这样的一种形式就叫做 ballad， 就是咱们说的歌谣、民谣，通过一种非常简单。大家易学上口的形式来对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啊和文明予以传承予以叙事，就叫做 ballad。 你拍一我拍一 AV 原来是飞机，像这种算不算呢？ 嗯，也可以算，但是还没上升到那个文化的高度 就说它这是这种是算是叙事诗民歌民谣上哦，起码也得是一种歌谣吧，得。 对，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听一首歌啊。这首歌呢是我很喜欢的 Eagles 乐队，就老鹰乐队的一首曲子，叫做《The Last Resort》啊。待会儿我们这个下课的时候，我们可以听一听。它这首歌很长，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它记录了当时啊这个白人然后来到美洲之后，来对于当地的这印第安的一种侵犯和掠夺。 嗯。 对，所以 ballad 它一定是具有一种叙事体，一种对于曾经的历史文化文明的一种传承和叙述啊，一种记载才能叫 ballad。 听上去就挺古老的。比如说这个例句里说，一首关于骑士和贵族小姐的中世纪摇曲 A medieval ballad about a knight and a lady， 对吧？ 嗯，这个里面的 medieval 呢就是中世纪的啊，所以说 a medieval ballad，哦，中世纪时候的一首歌谣，关于啥的呢？关于 knight and a lady，骑士和这个一个贵族小姐的故事。所以你看，它一定是有一些历史叙事的东西在里面的。 嗯，比较吸引我的是这个 ballad 的第二层意思，是专门指节奏缓慢的情歌。他的最新单曲唱片是一首情歌，啊，情歌竟然叫 ballad。哈哈，这个是我们没想到的。Her latest single is a ballad。哦，原来情歌还可以节奏缓慢的啊。 对，在90年代的时候呢，中国的这个流行乐坛啊，也刮起了一阵这个民谣风啊。比如说大家很熟识的《同桌的你》《来自我心》啊，这样的一些曲子，你能感觉到都是非常缓慢的节奏啊。这个歌词当中呢，写着呢，都是对于爱情的一种。啊，美好的向往，或者是一种啊哀愁忧叹。那么 ballad 一定记住，最早的时候一定是和文化历史叙事相关。 嗯， 慢慢的随着文化的发展，哎，它又夹杂了人的一种情感，就变成了情歌了啊，朋友们。 同学们说知心爱人呵呵这种歌算不算呢？ 可以，可以。 我觉得咱们学了这个词就突然间感觉自己有文化了，是不是 ballad，就感觉就有文化了。下面更有文化，欣赏一下芭蕾舞 ballet， 来 ballet， 这美语中读 ballet，英文中还是读 ballet 啊，读 ballet，所以呢来吧 ballet 芭蕾 报纸歌舞后面的 ET 是一个名词后缀，表示小。 对，来考考大家啊，那个雪茄还是雪茄，那玩意儿咋说来着？ 雪茄 cigar 对不对啊？那问问大家，香烟怎么说呀？ And cigarette。 哎，为什么呀？ 真是， 对吧？因为你看后面是不是 ET 呀、这个 ET 是啥东西啊？就是小。那雪茄多大个啊？啊，雪茄多大个是吧？ 一听就没抽过雪茄你、哎、没见过猪，还没看见猪跑吗？没抽过雪茄还不知道家字儿咋读吗？ 第一没钱，第二没文化。 刚刚才说了学了有文化的词儿啊，这一下就暴露了。您大可不必，真的，您大可不必说雪茄是不是？好，行， 好好回来啊。 嗯，回来。 那个 cigarette 不就小小的雪茄吗？对吧？啊，所以 ET 就是小的意思。那朋友们，我们知道那芭蕾舞，你们有没有看过啊？那个天鹅湖那个芭蕾舞是吧？那芭蕾舞咋跳啊？你像我这大脚丫子肯定不行，对吧？那一个踮起脚丫子，拿那两个小脚趾在那滴答滴答滴答的。所以说 ballet， 你看它读音就很轻，就是跟音乐相关的很多词都是很轻的。比如朋友们，钢琴咋说？钢琴叫 piano， 对不对？你去读 piano 去，你不可能读 piano， 你很轻 piano。 为什么？因为 piano 这个词在意大利语当中就是表个轻的意思。所以我的学钢琴的时候，老师在讲你不要噔噔噔噔杵那个键盘，你一定要轻轻的用情感去表达。回头 delay 也是啊，你要是噔噔噔在那跳，拿大脚丫在那跳， 大粗人，你这是人家芭蕾是精致的艺术，好吧？不仅你脚小脚尖跳，你的身体还得轻盈，没说那两百斤的跳芭蕾呢，是不是？所以就是 朋友们 精致的小巧的那种感觉，转换自如的灵活的灵巧的芭蕾。 我ballet， 对，我觉得我们 PK 台的词汇课的一个灵魂，就是在讲词的同时给大家讲了很多文化，对吧？啊，生活当中的很多有趣的现象，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所以同学们再去读这个词的时候，不要读啊那么重的音了， ballet 很轻盈，像刚才金老师所说的那样， 对 吧？ 对，那就说一下吧，这个芭蕾舞女怎么说 ballerina， 对， 多美妙的这种读音呢、啊、听上去啊、 那朋友们就想了，老师 ，ballerina 为什么叫做芭蕾舞女呢？就是因为如果是男的的话，就是 baller， 对吧？因为有个 er 嘛，就是人。但是在这个人的后面，我们再接上 ina， 朋友们划重点啊 ，ina 是一个重要的拉丁词后缀，人家表示的含义就是。女性，女性， 什么 Tina、Christina， 对， 这些名字， 没错 ，Fiona， 还女沙皇也是这个词啊，对吧？ 哦、所以说女性啊，这个 Ina 就是表示女性。 对，就是刚才说的女沙皇，就叫做 The Reiner 啊，大家听一下怎么拼啊 ，C Z A。R-I-N-A， 你看后面也是 I-N-A 嘛，对吧？所以就是女性。我曾经研究过这个，就是词汇的后缀当中，在英语当中基本上有大概七个后缀都是跟女性相关，比如大家熟悉的 E-S-S， 记得吧？还有你比如说 E-T-T-E， 因为这其实就是男权主义下嘛，他认为女性不重要嘛，所以 ETTE 啊，这个好，还有 INE 的 ，INA 的啊，我说了那是不对的，对吧？男女平等啊，那女性比男性啊有时候还更厉害，是吧？啊，还有 INA 的，还有一个 RIX 等等，都是跟女性相关的。所以回头来看这个单词，你就明白了哦，是跳芭蕾的人是什么人呢 ？Ballerina。就跳芭蕾那个女性，所以就这么来的 啊。行，知道了啊。知道了啊。最后一个词儿 ballroom， 就刚才已经介绍给大家了，就是舞池。我觉得吧，咱们可以以这个例句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一个特别来，几百人在舞厅里的舞池里旋转着。 我的天 哪，旋转跳跃闭上眼，我觉得以这样一个状态来结束今天节目挺好的。Several hundred people twirled around the ballroom dance floor. Dance floor. Wow. Dance floor. 啊，你听到都激动，是不是？这种状态很美妙吧？咱们这几把好人在 GK 台里旋转着，旋转跳跃闭上眼。 这个 tour 这个词特别好啊，它的这种旋转一定表示的是那种很轻盈的旋转， 垫着足尖旋转。啊，不是你这个，几圈过去了，方向都找不着北了，不是那种啊，不是那种大老粗的那种旋转。 嗯，嗯，其实这个词很好 ，turn around the ballroom dance floor 啊，在这个舞池里面轻盈的在那儿旋转。 你没有，你要是不会转圈，不会那专业的转圈，你这是转圈是成了打滚儿，是吧？你看专业的转圈，那才叫 twirl around。Like 那脚尖儿得发力， 对 ，like 陀螺，好几圈儿，一转就几百度的这种啊。好哈，来了，时间不多了，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介绍这三个词根，马上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几个词根，梳理一下读音 ，A U T O， 表示自己，自动 ；Autobiography， 自传 ；Autocrat， 独裁者 ；Autograph， 亲笔签名，做动词，亲笔写。 Automate， 以自动操作制造，使什么自动化 ？Automatically， 自动的，机械的。 Automaton， 自动机器，机器人。 Automobile， 汽车。 Avi， 表示鸟。 Avian， 鸟类的。 Aviary， 鸟舍，大鸟笼。 Aviation。 航空，航空学，航空术。 Aviator， 飞行员，飞行家。 Ball， 表示歌舞。 Ballad， 歌谣。 Ballet， 芭蕾舞。 Ballroom， 舞厅。 Ballerina， 芭蕾舞女。 好嘞，从 A 过渡到 B 了。接下来呢就是咱们的第十课了啊，所以今天学习的内容请大家好好总结，好好消化，很快呢这第十期课就来了啊。好，非常感谢傅老师的精彩讲解，傅老师还有丰富的课后花絮等着大家呢，所以现在在线的朋友们，视频直播中的朋友们，请大家再多留一会儿广播课堂，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朋友们。